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。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。第75集。躺了40分钟，酒已经是醒得差不多了。何修义注视着左然漂亮的唇，忽然说道： 左然，那个，抱歉啊，似乎还是应当道歉的吧。 哼，抱歉什么？ 脏啊。 我不觉得。 此刻，左然又恢复了以往男神的样子，头发、脸颊、睫毛全部干干净净，神情平静，甚至淡漠，没有半点方才在浴室里的样子。因为左然是纯 gay 吗？过去何修义总担心左然其实性向十分正常，只是因为那个像会发光的人才一头栽下来，在本质上无法接受那种事情。 怎么了？ 左然，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是 gay 的？ 遇见你的时候。 他对别人全无兴趣。 你呢？ 我记不得了。 何秀义曾以为自己是个直男，可是他后来发现，他简直就像一把金属卷尺，貌似可以伸直，但是只要有个外力轻轻一碰，立马就会盘成 N 圈的那种金属卷尺。左然掌握主动地问： 平时解决都靠什么？ 我就看看片吧。你呢？ 哼，一样，也是看片。两部，《时间之旅》《峥嵘》，看了好几百遍了。 《时间之旅》《峥嵘》是何修义第一部和第二部戏。 那你看的时候，没干什么吧？ 其实结合题目，答案一目了然，但何修义依然还是无法相信，因为峥嵘是个抗战片子，看个抗战片子也能硬吗？左然拉了一个长音， 干了。平时解决频率如何？ 就两周一次啊。 何秀一的欲望不强，有时一个月也没有。 你呢？ 哼，你别问了。 听明白了暗示，何秀义也不知道该想什么，只能感慨： 啊，你这粉丝真是反了。 左然低笑一声，那边何秀义十分生硬地转移话题： 楼下散伙了吗？ 散了。我说你不舒服，就都不下去了。 哦。 睡吧。 好。 关灯之后，何秀义忽然想起来，万里龙沙首映结束，自己需要发条微博，感谢到场观众、记者和影评人，再配几张剧照，讲明公映日期，邀请大家到时前往影院观看。因为家族没有送审，所以万里龙沙是何秀义主演的第一部真正被公映的片子，他还挺重视的。何秀义用了近十年才从出道成为主演，十分不易。何秀义本人就很喜欢演戏，从小到大一直喜欢。他至今都记得自己读小学时每次朗读课文都被笑的情景，原因只是朗读的太有感情了。他们住的是个套间，何秀义回房后将手机放在了外屋的茶几上，坐在沙发上看 CP 粉的视频，之后去了浴室，再之后回了卧室，一直都没想起手机。外屋有一点远，何秀义懒得动，便摸过了床头柜上左然那只。 手机借我用下。 嗯。 左然甚至都没有问要干什么。你不问我要干什么吗？ 随你啊。 哦。何修义故作淡定，使用手势解开锁屏，食指尖从自己头发开始在脸、脖颈、胸口划过。他打开了微博，退出左然账号，登录自己那个，点开加号，斟酌着 po 了一段晚上万里龙沙首映，很开心能见到大家，这是一部十分有趣的警匪片，12月29号全国公映，希望大家届时前来支持。他觉得这段话算是不顾不失，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点，完全就是常规信息，别的明星也这么发。没有想到这条评论竟然是极多。热评第一的是 左然是手机发的， 热评第二的是 凌晨两点了还在一起。 何修义吓了一大跳，急忙研究哪里有问题，半分钟后他终于明白了，那个12月23日0202来自三星 W2018。 左然还在星空传媒那会儿，公司给他接了一个三星手机 W 系列的代言，当时合同规定左然所有微博必须来自三星 W2018，在公众场合也只能用三星，不可以被拍到使用别的手机。一般来说，艺人私下都会使用其他品牌，发布微博或者现身公共场合时就装一装。不过 W 系列是三星高端系列，左然用着还挺顺手，懒得来回切换，就一直拿着了。三星 W2018 比较冷门，或者说非常冷门，除了左然几乎没有艺人在用，毕竟现在的手机市场几乎已被华为、 OPPO、 小米、 VIVO、 苹果五家垄断，而何修义之前微博全是来自华为，或者再远一点来自 iPhone， 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三星 W2018。 此时突然来了这么一条，明眼人一眼便看出了左然的手机。手机这种充满了隐私的东西都能给别人用，这是什么关系？当然还是凌晨两点，众人理所应当进行了波猜测。 CP 粉们倒是开心，不过也有不少冷嘲热讽地说， 哼，吵吧，哎呦你看，哎，左然也卖腐了，呵呵，哎呀，第一部电影嘛，当然豁得出去了。 末了好多人还都要加上一句， 这是我个人观点啊，勿掐，反驳我的正主胡一辈子 等等等等。这何修义想删了吗？算了算了，删了显得心虚，而且他们以后肯定会出轨的，提前打点预防针也是可以的，那么就这样吧。真的在一起了总会露出马脚的。左然见何修义样子不大对头，就问他 怎么了？ 何修义解释了一下，左然勾起嘴角似笑非笑。何修义不管了，至于别人爱猜什么猜什么吧。 修义，万里龙沙公映你很紧张吗？ 有一点吧。 别担心， 我知道 如果我当制片导演还是无法将你捧红，那我这恋人可就白当了。 你别这么讲，我爱的就是你这个人。何修义缩在左然的怀里，依然有些焦虑，不过并非是红不红的问题。何修义说，我都过30了，演技上却还要提高，唉，有时候有点羡慕年轻演员拥有大把的未来。 人的一生很长，你有天赋又肯努力，6年的空白不算什么的。 谢谢。 我也是30岁才转行当导演，需要学的东西更多。 还没到呢，29吧。何修一记得左然小自己2岁， 喂，左然，叫声哥哥。他喜欢逗左然。 哼，好吧。 左然伸手轻抚何修一的唇角。 哥哥，张嘴。 啊， 哥哥，闭眼。 左然低头把何修一吻得喘不过气来，才说：“ 哥哥，你的嘴唇好红啊。” 你这家伙！左然不逗何修一了，又亲吻了对方的眉心。过了30岁了，左然，我是真的想和你白头到老。 白头到老啊。 左然又是吻了何修义的额头一下。 可是修义，你知道吗，在我的心里你永远都不会老，会慢慢变老的只有我一个人而已。 左然，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。